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黃陽達、黃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翻到嚟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啦，今日係6月1號啦，禮拜三嘅早上啦。今朝有 Tom 啦，有 Godwin 啦，有我鄭松泰同埋 哇，做咩啊？ 貪仔啊，雙傑你搞咩啊？喺度 雙傑喺度 爆光， 驚喜一下，令我哋驚喜一下，無端端你無端端搞個 screen 搞到白曬咁，都唔知做乜。 熱得滯， 今日6月1號， 今日點啊？ 琴日係5月3號。 系噶， 第十 位啊，系咯，系咯，我哋想讲，你想讲嘅就系， 我多谢多谢下啊 嘛，系，寻日就系即系我哋最最近一期嘅神七结算啦， 系啊， 咁亦都好多谢咁多位嘅听众啦、支持者一直以嚟嘅支持啦，咁你汤姆你系想串 Q 我啫，系嘛？ 唔系串 Q， 黐线啦，我唔会咁做嘅。 唔系你同埋我 多谢先，多谢先，哎，多谢，哎，能够保持， 唔系我，因为 接晒咁多， 今朝一早翻嚟啦，咁汤姆迟到喎，咁啊，跟住我问佢啦。你做咩？你寻晚好夜瞓啊？佢话啊，我寻日睇神七嗰、个结算，我吓、我一早瞓咗啦。咁阿汤姆就话佢寻日就因为睇神七结算，搞到要瞓 sofa， 太精彩啦！本身我谂住睇一阵，跟住留喺个 chat room 嗰度留一两个留一两次呢个霍金 link 咁就算数 啦。几精彩啊！寻晚几精彩啊！ 一路睇，唔系因为 call 到后屘飙上嚟啊，跟住阿南又谂住继续直逼，好精彩噶，系咪啊？ 寻日五六七八位， 跟住无啦啦又 down sofa， 好精彩。 唔係啊，但係我見11:50啊，之前嗰最尾一個鐘頭已經係sofa 四四地啦。即 係 有啲 係啊係啊， 已經有啲 即係就係嗰頭先我頭先講嗰啲事情發生係就喺嗰個鐘一個鐘裏邊發生曬噶，所以好緊張，好緊張，好緊湊啊！ 係 係啊，咁啊最終咧就當然阿泰博就本身就喺頭十二嘅，跟住就唔知去咗邊。 本身喺頭十二，你講到我頭十二好似好榮耀咁樣。 榮耀點解唔榮耀啫？我而家覺得我而家即係我入唔到神七。即係入唔到神七，但我會叫自己做我入。 唔係，因為我尋晚咧即係我好早瞓咗覺啦。 係， 跟住因為我心諗啊，今期呢期神七禁止國立大台，一定係整人節目嚟㗎。 係咯， 咁所以我就決定一早瞓咗啦。 哦， 咁但係你係冇嘢，你係夜瞓㗎嘛？ 我 睇晒先瞓， 睇晒未瞓得，仲要洗埋碗先瞓， 都话国立大台节目嚟，即系洗埋碗之后就瞓 sofa， 跟住之后搞呢搞落， 今朝就迟到咁样翻嚟， 咁啊，即系唔好再强调呢啲， 今朝又迟咗到翻嚟啦， 真系好中意强调呢啲， 系，咁啊，即系再次多谢咁多位听众同埋支持者嘅支持啦，即系非常非常之感谢大家支持住，即系《粤语时报》啦，我哋一直以嚟嗰个嘅运作啦，咁但系咧，事实上咧，今朝一翻嚟咧，咁我哋部电脑好似咧有啲问题系啦，今朝个声有啲问题。 其实系双杰揿错咗掣， 系咩？ 都唔系好重 要，系佢啊， 系啊， 唔系喎。 今朝系佢， 咁呢个同人有关，又亦都同个制度有关噶，亦都系同钱有关 嘅。呢个系制度嘅问题，冇人需要负责任嘅。 系啦，咁嗱，第一节咧，大家以为我哋会讲元水啦，咁我哋系唔讲嘅，因为关于元水嗰个问题咧，其实嗰个所谓嘅调查报告咧，都。不是一个调查报告，他只是想指出一件事，就是元水的问题调查完之后呢发现那个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含世界都有问题， 是全世界 政府，这个政府应该含家产，其实应该这样写印着， 不是这个政府有问题的，大家都知道的，但这个是制度问题来的嘛，解决不到嘛，那我们怎样呢？作为一个官员，所以我们尽责就继续留在这个岗位， 是 继续调查这个问题，还未够啊，开多个委员会去解决这个元水的问题。咁但係亦都咁樣，我哋個工時又長咗啦，你下一步要求加薪啦吧。 係囉， 係囉。即係其實佢嗰個講法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呢好忙啦，個制度上有個缺陷啦，大家都知基本法嗰個漏洞啦，同埋東江水我哋冇辦法截到啦。咁所以嘅就係一個集體嘅缺失啦，集體失職啦。咁亦都因而呢 就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問責官員咧，我哋就係冇人需要負責嘅。嚟緊呢一年仲要加薪添，係咪？你仲要加薪？即係所以你話呢一個元帥報告啊，其實上唔係一個報告嚟嘅。呢一個報告只係即係講緊嘅就係話佢係做個形式交代咗啦。咁啊，博你哋班人飲元帥之後又冇乜嘢。 亦都好反映嗰啲報告都，我覺得都算係有叫做狠批咗個狀況嘅。當然咧，你話實質就嗰個原因各樣，其實係咪可百分百可信咧？咁我都仲有啲存疑，因為始終佢嗰個講法就係唔牽涉東江水噶嘛。佢嗰個講法就係、都係全部都係嗰啲旱料問題咁各樣咁樣。喂，我哋話唔講都好似講得咗先。 唔係，因為尋晚熱血政治都有講咗一次嘅。係咁，但係咧，其中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咧，即係其實你有留意上一次區議會選舉啦，凡係有鉛水問題嗰啲村咧，都係建制派穩勝啊嘛。 係， 即係我會覺得嘅就係今次鉛水嗰個問題咧，其實你正正反映緊香港嗰個嘅政治制度咧，其實有一個空白。即係呢個空白咧，係整個一個中低下層嘅制度。以往嘅就係我哋講緊係因為譬如你基層上，譬如響60年代尾70年代，咁你有啲嘅不滿，於是你又透過地方嘅民政專員啦、市政局啦，跟住之後後屘嘅就係、是、後來嘅就係一啲嘅即係民選嘅區議員啦。咁你有一個政治嘅階梯逐層上去一個反應。咁但係由於其實而家喺殺局之後，亦都加上嘅就係話建制派佢喺嗰個區議會裏面係壟斷咗成個區議會嗰個嘅話語啦，嗰個嘅輿論主導啦。咁所以你會發現嘅就係關於民生嘅議題咧，基本上你想大做嘅話做唔起嘅， 做唔起。 唔係，即係當然加上 住咯。 同埋佢就撳住咯，佢就撳住。嗱，你哋有啲咩事，大家唔緊要，派兩張水俾你 ，OK， 指住你學先。咁即使你而家去咗成年幾嘅年幾啦，鉛水，你啲人都係對於嗰、那個水喉水、自來水係冇信心，都唔緊要。 差唔多一年啦，應該未。 係啊，咪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區議員又或者當區一啲嘅即係地區啊，乜乜裝腳啊，建制派，佢哋喺嗰度佢做緊嗰樣嘢，唔係將嗰個民意係向上去即係輸達，或者係即係透過嗰個嘅一個嘅行政制度，然之後將佢疏解嘛，而係透過佢一啲蛇齋餅種嘅方法。一直翁住翁落去，喂，咁所以你得兩個結果嘅啫，一係嘅就係鉛水問題積積埋埋，其實呢個就係中港矛盾或者中港嗰個區隔嘅思想嘅思潮，點解會成為一個咁大嘅一個輿論或者變成一個主港獨啊 ？OK， 港獨成為一個主導啫，就係、是、你加加埋埋地方上有啲民生嘅，其實可以喺地方解決到嘅，譬如走私，走私或者即係就奶粉啊、水貨啊等等問題，喺當區其實區議員或者既以往嗰個市政局係可以。區域市政局即係上水啊，咁可以係疏導到。 唔係太威，你講到依個話題插兩句啊，即係你我相信近排大家都會收到嗰啲當區區議員嘅工作報告。你哋大家都應該 建制派有 一定會收到，係一定會收到，即係寄去你屋企嘅啫。 係， 屌我自己都收撚到。你老尾打開份嘢睇邊區又唔撚講， 啲 作為都有好多噶嘛， 係咪？ 跟住咁睇幾撚到，屌你老尾冇一項嘢其實關佢事嘅，即係譬如嗰啲乜撚嘢輕鐵疏導人群嗰啲時間咧，跟住影幅相，隔篱嗰个轻铁疏导人群嗰个时间， 佢原来咁样 嘢都黐噶啦，咁样一个叫做又关佢事咁样，冇一项事系关任何区议员事，但系佢就会即系好似应翻你头先讲嗰个现况就咁，所有尤其是建制派嗰啲区议员就系咁样搞翻。 唔系佢一个政制上已经系将呢啲民生议题啦，即系我哋用英文嚟讲，即系叫其实将佢即系将佢 downplay 咗，即系将佢叫做点样啊？即係盡量壓落去啦，咁但係你結果得兩個情況，一嘅就係即係嗰個怨氣咪一路累積，然之後推向個政制咯，指向個政權咯，直接指向個政權咯。但係另一樣嘢就係話你見到嘅就係關於民生議題嘅話，其實香港人係面對住一個奴隸式嘅生活嘅。其實我哋第一節咧係講呢一個主題嘅，就係講緊 heavy。 你用十分鐘終於 入現代奴隸報告，係想講現代奴隸嘅咁，唔係有十分鐘，咁我都要同 九分鐘啦。 咁唔係，我都要同大家講嘅就係關於呢個鉛水問題啦。呢一個成功爭取系列嘅話，係透過啲慢慢逐少累積。就变成一个港独思潮嘛，即系呢个指向政权，大家乐观其成啦。 其实我觉得阿泰博你又唔需要特别硬踢落去，咁啊变咗前面十分钟变咗咧，就系人即系、就是、人哋成日引用你嗰句 系嘛， 都唔系重点嚟 嘅、哦。我而家戒咗呢句说话啦，我戒呢句说话啦，因为喺我世界啊，点每一样都咁重要嘅。 系咪先？系啊，我哋唔好咁， 我哋讲一讲呢一个嘅现代奴隶报告。因为呢单新闻咧，呢单新闻咧，我谂即系大家冇乜怀疑，但系呢单新闻几有趣， 唔系都几大版嘅，即系苹果有 嗰啲国际版嘅， 苹果冇新闻啫。 唔系咁，明报都好似有啊，苹果都好似都算大版。 系苹果 A 22国际新闻嚟，国际 咁啊系， 但呢单对我嚟讲系港文嚟嘅， 其中牵涉啦，我哋 focus on 比较香港嗰边啦，系啦。 咁啊，讲紧就澳洲有个人权组织咧，就叫做 Walk Free Foundation 啦 ，Walk 咁样叫行走自由基金会啦。 佢哋就 苹果亦做自由行基金会。 嗱，呢单新闻第一个有趣就系嗰个译名啦， 所以译名好重要。 唔系你见到呢啲苹果呢啲大中华诽谤。人哋叫 Walk Free Foundation， 佢要改个名叫自由行基金会啊！如果你睇到呢间新闻，你以为系同自由行嘅基金有关嘅，你明唔明？唔通即系你因为呢单新闻系同啱啱新城市嗰单新闻好近噶嘛？新城市话嗰个小火车咧，跟住然之后甚至而家有啲嘅报道指出就系话嗰班嘅大陆嗰啲嘅学童咧，系俾钱佢每个人头落嚟香港嗰个小火车嗰个嘅展览，每人有200蚊系俾佢使钱嘅。 是啊是啊，是啊，我有看到。 喂，你说这单新闻拍埋这个自由行基金会，你不觉得苹果这个报道是讲的那个报道吗？你只是这单译名，只是这个译名啊，就已经足以是即是证明给大家看广东话的译名真的很重要。这个是一个文化霸权的关系来嘛，大佬啊。那么好啦，这单新闻是关于一个澳洲人权组织啦，就是 Walk Free Foundation。一般台湾译做行走自由的。 是 啊。那你不会译做免费啊，基金会啊，或者是即系 行路免费， 系啊，行走免费基金噶嘛，你唔会做呢啲嘢噶嘛。咁但系苹果就系做自由行基金会啦。OK， 咁呢篇报告讲咩咧？阿探仔， 佢就啱啱出咗一个全球奴隶指数啊 ，Global Slavery Index 嘅。咁佢就报告咧就喺度讲翻话咧，究竟全球咧而家仲有几多个现代嘅奴隶咧？咁样 香港就多咯。 佢就提到咧，嗱，全球嚟到讲咧就有4580万个。而當中大部分咧，佔三分之二咧，都係喺亞洲嘅。 係。 咁你如果用人數嚟到講咧，奴隸最多嘅排名咧，咁首先第一就印度啦，咁人就最多嘅咁樣。咁佢其次咧就已經係中國啦。咁佢再之後就巴基斯坦，話喺中國今次真係全球排第二，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咁跟住另外咧。就 咦，日本都係排25啊！如果最多奴隸地區， 即係數量啊，係啊，係啊， 有29万人喺日本。 咁啊，講到依度，即係個日數字，我哋可以再講下啦。即係香港就93位，係咪？咁啊，9万几人嘅。 呢個就計數量， 二萬九千幾啊，三萬。 大概 差唔多三萬，即排名第十位啦。 唔係，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嗰個所謂現代奴隸係乜嘢意思咧？因為其實 唔係個標準係嗰個報告嘅準則咧，個研究準則嘅標準咧係有意思嘅。 係。咁我先講下佢而家佢哋喺呢份報告嚟講，佢嗰個現代奴隸嗰個分類係乜嘢一回事啦？咁樣咁包括呢個抵債奴役，咁即係你 咩咧？ 即係話被逼以勞動咧嚟到償還債務，我覺得全香港都係。 你講呢個指標唔係700万人， 但係往往咧難以還清，係咪先？大家好有感覺啊，尤其是卡數嗰啲，跟住咧債務咧甚至會延至下數代嘅， 或者會有跨代嘅。 咁常见于呢个东南亚农业呢个发展地区同埋工厂区，咁呢个就係所谓嗰啲抵债奴役， 即係一个工业化中发展中嘅地区。 咁呢个叫我觉得最近香港嘅所谓现代奴役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嘅就係人口贩卖，咁样咁就係即係呢啲大家都知啦，就係啲偷渡，同偷渡最大嘅分别呢就係呢嗰啲苦主通常被骗或者暴力对待底下呢就被人租人剝削啊，或者出賣奴隸，好似賣豬仔嗰啲咁樣嘅情況啦。跟住就生為奴役啦。咁就喺階級觀念重嘅社會咧，就因為家族社會地位咧低，出身低啊。咁啊，即係呢個其實同 即係印度種姓嗰種制度 係啦，同印度種姓嗰個有啲關係啦。咁啊，標籤為奴隸。咁啊，替呢個社會地位高嘅家族咧就勞動咁樣。之後咧就仲有強迫早婚。通常咧係未滿18歲嘅女孩，我唔講相結啊，在不情願下咧出嫁， 再夫家咧沦为家庭佣工， 好似你喎，汤姆，你寻系咪洗碗？ 甚至系 升，你系奴隶， 甚至为性奴添。 你好啦，你好， 唔好乱咁讲嘢。跟住咧，再嚟就系强制劳动啦，就系咧喺呢个暴力同埋呢个被逼嘅威胁底下咧，就强迫要做呢个劳动啊。喺呢个极低嘅工资同埋甚至乎冇薪水底下咧，通常咧被雇主咧抢走咗护照，放逐到人生路不熟嘅外国而无法逃跑嘅，这个咧喺大陆嗰啲咩矿场嗰啲咧，都时有所闻嘅啲乜嘢。跟住就内脏贩卖啦，又系时有所闻啦，系啦。咁咧就喺呢个喺啲通常犯罪集团操控，咁就喺啲内脏黑市交易嘅就越嚟越猖獗啦。咁联合国亦都有呢个反人口贩卖协议书，亦都讲到呢一种行为嘅剥削，即系大陆啲无啦啦冇咗个神，我哋啲 略教授系嘛， 系啊，略有听闻嘅呢啲咁嘅事啊。 佢演居然系话你个神。縮個水 啊嘛，跟 住唔見萎縮啲又恐怖啊！ 咁啊，暫時見到即係個類型咧，就我啊就啱啱講曬啦。 唔係關於呢個現代奴隸報告咧，即係咁當然啦，人哋個研究係認真去即係透過啲指標去睇下，其實最主要集中咧呢個報告係即係講緊嗰個人口販賣嘅，即係尤其係發展中國家講嘅人口販賣。咁但係咧點解我哋會即係點解會覺得呢單新聞係有趣咧？因為香港嘅排名咧係比我想象中之低嘅，即系你譬如， 我覺得係人口少啫。 係啊，你嗰個排名就係講嗰個所謂人數嘅排名啦。 哦，咁你有個奴隸比例嘅， 但係如果你比例啦，嗰個香港個排名有幾高喎？ 又高翻啲啦。 係啦，如果比例嚟到講咧，咁第一位就北韓啦，咁唔使解釋啦。咁跟住第二位咧就烏茲別克，第三位就柬埔寨，咁呢啲大家都能夠理解啦。咁香港咧就排第32嘅0.404%，咁睇落去好似都唔係好高咁啊。但問題咧，第40位。是中国喎， 佢竟然系高过中国， 香港系高过中国， 系啊，喺呢个奴隶，所以我咪话呢一个报告咧，即系当然啦，其他地区嗰啲系人哋系认真啦，我哋有少少嘅，即系好似系将佢嗰啲指标扭曲啦，但系用佢个指标嚟睇咧，香港高过中国嘅话，呢、這、一个比例啊，讲奴隶比例啊，呢一个系值得去深入讨论，我觉得，因为譬如你头先阿汤姆有讲过有几个指标啦，譬如有一个系讲紧抵债奴役，就系你话因为你譬如呢一代，你唔单止系你要出卖你嘅劳动力去即系换取嗰个债务，仲有你个债务可能系跨代嘅，喂，咁但系你由呢一点去讲紧我哋而家推动嘅全民制宪运动。你会明白点解我咁着紧，即系因为其实香港人咧，响80年代、90年代到依家啦，其实我哋系花咗两代人嘅时间，系将我哋嗰个嘅创造力同埋嗰个嘅即系嘅成个心力放响20-30年嘅供楼嘅楼龄上面，即系你唔好话，譬如我啦，咁我自己相对幸福啦，因为我出生嘅时候就系住喺公屋啦。咁但係你話湯姆嗰啲咧，喂佢老豆老母嗰啲真係一世人係供層樓俾佢呢個衰仔嘅啫，你係一個，你得你一個啫嘛 ，OK？ 唔 係 喎，仲阿哥㗎嘛， 係喎係喎，你阿哥，哎呀係喎，係啊，咁死啊， 家產 又爭產， 即刻諗下爭產橋段。 唔係你一定會諗起爭產橋段嘅。咁但係其實喺80-90年代嘅時候，大家諗住係用咗20-30年去供嗰層樓，跟住你會留翻俾阿即係譬如阿湯姆啊，兩個仔女啊，你係㗎嘛，探仔。 我仲有個家姐㗎。 係喎，你有家姐喎，死啦！系喎，居然你又有兄弟姊妹。 佢有個妹啊嘛，佢有一個。 哇，你又慘啲喎！但系你係住喺私人樓嘅本身。 居屋， 你係住喺居屋嘅，居屋都係啦。咁但係，喂，我想話咧，即係依一個抵債奴役咧，我哋而家推動緊個全民制憲，其中一樣嘢係講緊50年大限呢件事啫嘛。即係話我哋嗰層樓，你諗住供20-30年之後，原來你發現我哋跨代者面對緊嘅問題係你奴役緊嗰層樓，其實原來嗰個嘅私有產權掌握都唔喺你手上面嘅。掌握緊喺2047年嘅時候，大家不確定嘅喎。去到嗰陣時，可能呢個中國土地局或者一個中國政府要壓榨你，跟住屈取你35%，好似溫州咁樣。然之後後屘當係， 或者可能叫你交100% 咧。 係啊，係啊，唔係 你點知佢唔會？ 你點知佢幾窮啫？嗰下你點知佢幾窮啫？喂，咁所以你話淨係用呢一個指標嚟睇，我已經覺得喂抵債奴役呢一個指標喺香港真係有70%至90%人係面對緊呢一個情況嘅喎。 咁當然啦，即其實即有少少係新言出去講啦，佢講嗰個就主要啲農民啦、 啊。唔係咁，你家喂咁， 但你香港唔 係你唔係因為你個用緊嗰個所謂 laboring， 你嗰個勞役嘅指標係講緊勞動嘅勞役啫嘛。即你講緊咧就係話，譬如開礦啊、耕作啊，又或者係一啲即同一啲嘅體力勞動有關。嗯，尤其是係你嗰個勞役有關嗰個 laboring 啫，咁但係你用啲一個即係叫做所謂現代社會嘅標準嘅話，咁我哋呢啲都係勞役嚟嘅。 嗯，係啊，如果即係我叫做一個聯想咁講啦，即係你話香港而家我哋，即係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全香港700万人都係奴隸變咗，其實即係而係。好大程度是香港，即係當然自己有關係啦。 唔係我因為 香港政府做出嚟， 因為我自己咧見到呢個報告嘅時候咧，首先澄清一樣嘢先啦，我唔係話大家點樣鬥差，或者話喂香港，你話香港係奴隸，你好人哋第三世界嗰啲連飯都冇得食啊，咁你哋仲好出聲咁，唔係咁嘅意思 ，OK， 絕對唔係咁嘅意思。而呢份報告嘅話，咁當然係反映緊一啲嘅即係發展中國家嗰個現況啦。因為我想講一樣嘢咧，係我大陸嘅經歷嚟，係我喺中國，我喺中國做田野調查咧，亦都田野調查啦 ，OK 嘅一個令到我幾深刻嘅經歷嚟，就係咧我有一次咧就去咗雲南嘅香格里拉啦，留咗兩個幾月啦，就係做藏區嘅一啲嘅即係叫做發展中地區嘅一啲嘅研究。咁當時咧就係同一班社工啦，大家都最中意即係講社工啦，就會入去呢啲嘅藏村咧，就係做一啲嘅所謂嘅 capacity building， 就係叫做譬如當區嘅社會資源或者社會網絡，佢哋點樣係再提升或者係強化佢？點解咧？就係因為本身香格里拉咧，佢面對住幾個嘅即係。嘅入侵係有幾個挑戰，第一嘅就係漢文化啦，漢族而嚟嘅一啲對於藏族文化嘅打壓啦 ，OK， 由1950年開始啦。咁第二咧就係關於就係嗰個經濟發展啦，就係嚟自於譬如四川啊，或者係喺湖南啊，有一啲嘅即係內陸嘅移民就走去雲南，接近呢一個藏區香格里拉，咁佢嗰個嘅即係叫做經濟上。在內陸，因為譬如我喺四川人，我入去比較優越，咁於是就走入去就係開發或者從商啦。咁而第三個嚟自於政治上啦，就係共產黨喺裡面佢嗰個嘅即係專制點樣對於少數民族嗰個嘅壓抑啦。咁所以咧，我哋入去咧就係話一啲社工啦，就係點樣係將一啲嘅即係藏區嘅人民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嘅藏文化或者係藏語一啲習俗傳統係盡力地即係話。提升他們的意識怎樣去保護自己啊等諸如此類的東西，這個背景來的，這個背景來的。但是呢 我當時有一個幾深刻的經驗呢，就是跟一個投了共的藏人的聊天，他是少數民族來的， 就是那些政協藏民族， 藏族政協， 就是賣藏賊啦， 類似賣藏賊聊天啦。哇那次聊天啦，是我第一次跟藏人聊天，我真的想當面少去老尾，即系佢咧直情系坐低，咁佢都知啊，我系一个即系叫读书人啦，咁亦都知道嘅就系即系我哋呢啲系叫做喺佢哋眼中系一个天之骄子嚟嘅，因为北大嘅研究生落到去啦，咁啊同佢倾偈啦，佢第一句劈头，你又系香港嚟，你又系北大嘅学生，你咧将来就系社会嘅精英嚟噶啦，如果你愿意投共嘅话 ，OK。你願意投共嘅話，將來係啦，願意投共嘅話，仲唔係你仲唔係嗰啲嘅即係叫做中常委睇紅頭？ 真係講得咁明啊嘛， 睇得咁明。Except wordings， except 佢係適宜利用投共啊， 唔係佢唔係投共，係 國家共， 即係你對國家共，你對黨係精忠，你即係話你對係信對黨有信任嘅話，你係黨對黨有一個嘅叫做乜嘢？ 貢獻 啦 ，OK 嘅貢獻嘅話咧，咁你將來嘅就係會係一啲叫做睇紅頭文件嘅人啦，因為你知道一啲即係抌個紅印仔 啲文件 啦，機密文件嘅人啦咁。咁佢話不過你哋呢啲香港人係唔了解我哋呢啲藏人嗰個嘅困苦嘅。 係 對於你哋呢一代，你對於你哋呢啲香港人嚟講，你哋一直生活喺一個温室裏面嘅小花。你哋喺香港就係有你嘅經濟嘅條件、經濟嘅發展。你哋所謂嘅辛苦咧，你話嗰個勞役咧，你嚟到呢度感受一下乜嘢叫做奴隸先講啦。哇！嗰下咧，嗰下 小強， 唔係對我埋小強，而係佢喺佢嘅世界，佢嗰個眼中佢會覺得嘅就係話，你哋呢一啲嘅即係 有飯食就得啦， 有飯食就得啦，你哋呢啲現代人有嗰個物質上嘅富裕就已經。是一个即叫做好的生活啦，不要追求更加多啦。咁当然我是相对来讲我是明白即是在藏区那班的藏民他们的生活现况。喂，但是出自在一个投共的藏人的口中这件事令到我世界大，即是令到眼界大开的嘛。因为他在那里他是揸什么车你估 揸 Benz。 不是揸 Benz, 那就没那么夸张。揸 Land Rover 啫。 Land Rover 好贵的咯。 揸 Land Rover。你揸 Land Rover 同我讲，我唔明白现代奴隶嗰个困苦，我心谂，屌你，你真系大地主嚟噶， 咪佢呢啲咪奴隶主咯？ 系啊，你咪奴隶，即系你一个，你谂下当刻咧，我嗰下我嗰下感觉到汗颜嘅感觉就系一个奴隶主，一个奴隶主对住一个喺现代社会嚟嘅奴隶，跟住你话我唔明白作为奴隶嘅痛苦， 你明白我哋呢啲即系真正嘅奴隶啊？ 系啊系啊，唔系咁，所以你话即系呢啲调查报告咧，点解我哋会拎呢个现代奴隶报告出嚟讲咧？因为咧特别之处系政府有回应噶嘛， 系 即系香港政府有回应， 因为关于呢个报告里边，其中头先除咗个奴隶嘅数量啊，同埋每个地区嗰、个比例系如何之外咧，就另一项嘅数据咧，就系话呢个当地嘅政府咧系点有冇做一啲所谓反奴隶嘅工作？即是反奴役的工作，咁啊牽涉咧就幾個範疇，就包括啊，佢有冇立法去保障呢啲嘢啦？有冇去有足夠嘅資源去叫做聲援呢啲奴隸嘅人士啦？咁樣即係之類，咁啊總括有五項嘅。咁而咧香港嘅評分咧係奇低嘅， 香港政府係評為 C 級啊嘛， 係 啊， 同北韓差唔多啦， 同北韓 係 D 嘅。 唔係呢份報告最精彩嘅就係佢講完嗰個奴隸現況之後，就講緊其實個政權嗰、那個政府喺嗰個奴隸嘅即叫做叫做 free 即叫 work free 嘅嗰個工作上係做到幾多嘢啊嘛，而香港政府嘅係評為 C 級喎、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共產黨係 CCC 即係三個 C 啊、中共都有三個 C， 香港係 C 喎，北韓係 D 級，即係你諗下，喂呢一、這個報告最震撼嘅地方，其實唔係話香港人，即係如果用佢嗰啲標準啊，咁當然我哋都會覺得其實而家嘅生於係一個即係叫做三等公民啦、啊，或者係即係叫次等啦、啊，或者下等香港人。你諗下沙田呢一單即係小火車單，亦都係下等人嗰個情況啦、啊，香港人。但係佢嗰個報告同一時間又批評到嗰個香港政府，佢嗰個嘅即係處理現代奴隸嗰啲嘅做法。 主要評分嚟講、啊， 然後政府嗰個回應點回應咧、 啊？政府你講， 政府嗰個回應佢就話咧。不同意个报告的结论和排名、即是说不同意他批评他得个 C 级啦，他就说呢、这个研究的机构、而被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就没有要求过特区政府提交的资料，就是说你又不问过我、他就说呢注意到报告里面呢就着这个政府政策的评分，他就说呢是建基于呢那个研究机构的桌上研究得出的二手资料，即是说你们都是看文件的、还要看二手料添，以及咧其他非政府機構提供嘅一啲資料，咁就話咧你嗰啲資料咧可能就過咗時唔準確嘅，咁咧而過程裏面咧你又冇向我求證過嗰啲資料嘅真確性同埋全面性去求證，咁所以佢就話咧特區政府咧以及任何一個香港人咧都就絕對唔會容忍現代奴役嘅，咁樣咁啊就話咧香港有完善嘅法制以及政策打擊泛運人口，即是話咧佢就話人哋個報告唔準確咁話啦，其實佢就做好多嘢嘅。 唔係啊，所以啦，即係咧就住呢一個政府型咧，即係如果真係有呢一個澳洲嘅朋友啊，成日邀請呢個基金會嚟香港做個深入嘅調查。 我覺得嗰、那個即係我嗰個報依、這個報告嗱，譬如好似而家政府嗰個回應，咁佢主要都係講個所謂打擊販賣人口嗰樣嘢。咁、老實講，嗰三萬人即係佢嗰個數啊，二萬幾三萬人，香港嗰個奴隸人口、現代奴役人口，都係講我諗最主要都係依個範圍嘅人啦，就係依啲販賣人口啊，或者啲難民啊之類嘅情況啦。咁而當然咧，即係我覺得如果阿泰博講嗰個例子啊，或者個要求啦，即係澳洲或者類似咁嘅基金會啊，可以再嚟香港。做一个 唔系一定要嚟 一个未必系呢个标准嘅奴隶，即系现在 系啊，就加多一样嘢啫嘛，就系、是、思想奴隶啊嘛， 思想奴隸 。喂，而家其实讲一样嘢系你喂，因为其实你做人最恐怖系咩啫？做人最恐怖嘅就系我出埋嚟咁奴隶嘅时候，其实我个意识或者个思想我唔愿意嘅， 系 呢一个都系已经系够恐怖啦。但系香港人系更加恐怖啊嘛，就系、是、我甘愿做奴隶啊嘛。 喂，甘愿做奴隶呢一样嘢，你思想奴隶喺个指标里面，你应该系做一个好最重要、最重要其中一个指标嘅，就系有边个地方系喺1989年嘅时候天安门屠城，系甘愿做咗十几廿年嘅奴隶嘅？正系由呢一点啊，你试下6月4日观察下喺维园有几多人喺度点烛光，你就发现原来 都系奴隶。 香港嗰个思想奴隶咧，甘心做喺一个完全撇除咗主权嘅争论底下，净系得个管治权，要管治权仲要系弹弓手嘅，随时弹嚟弹去嘅。你甘愿喺1989年面对住嗰个嘅外来政权，佢系会屠杀人民嘅时候，你系甘愿做一个奴隶，而呢个奴隶系你今时今日你都愿意为佢去。将你的一生20-30年供养的层楼去到2047，跟住俾佢个双手奉献。 系， 喂，你加多个指标思想奴隶嘅话，成个报告香港排第一啦，啱唔啱先？ 如果用思想奴隶嘅话，必然 即系你净系由呢一点去考量啦，就由呢点去考量六四当晚嗰个嘅参与观察。哇，你系，你咪1989年嘅时候，屌你嗰边对面我杀咗几百万人，跟住你香港呢班人系甘愿接受。竟然愿意，仲要系将佢称为你嘅宗主国啊！ 系啊， 呢班人唔系奴隶。 系，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即系呢份报告咧，咁当然印度最多啦。咁中国就300多万噶嘛。 嗯， 中国嗱，以佢哋个数系338,400人。 咁少嘅。 咁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嗰个国歌咧。義勇軍進人國第一句就是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哇，我覺得這300多萬人真的要響應一下他們自己的國歌啦，是不是？300多萬人出來反啊，屌你老闆。 三百幾萬人那裡 其實是肯定不止啦，老實說，即是他的標準是，即是老實說，我們那個標準看法去 不是呢，我都覺得啦，即是整個報告啦，即是只是差一樣東西，就是關於思想奴隸的指標。你加落去， 差了這個， 加落去的話，跟住找李卓人啊、何俊仁去做下訪問，跟住之後看看你訪問的內容，只是看他裡面的那個裡面那些的 三分。他們可以成為一個例子，一個 typical 的例子。這些就是 typical 奴隸啦。 爭取了農民主20多年、30年，都一生甘願做奴隸的代表，還不是稱之為这个歸功保姆，即是这一句，所以樹人的學生讲得没错。第一节就是这样的意思。喂，试下过来，你香港做一个参与观察啦，我们诚意邀请这个基金会，同埋回应香港政府去批评你的结论啦，是不是？同埋批评你的研究方法。 你 send email 给他啦，你说。 批评研究方法。我们有澳洲的听众，大家帮帮手 send 个 email 给他，因为最近连比卡超人都上国际 头版。有，点知澳洲听众有澳洲热狗。 是啊。好，那第一节差不多，第二节回来我们讲讲这个普教中的问题。